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动听调频 Metro Radio FM 94.5 Beijing's newest radio station Cause I just wanna look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I can't feel my face when I'm with you I can't feel my face Cause I love you Metro Radio 坐过山车坐到晕眩是怎样的极限体验？ 哇，这什么情况啊？ 到这 了！ 你快 点，你别树懒了。 重口的鳄鱼肉要怎么做才好吃？ 啊？ 这个是刘老师给的情报，是这是个辣椒酱，你可以蘸所有的菜。 最后和隔海相望的墨西哥菜来个浪漫的邂逅。本周六晚六点，周日中午十一点，吃得过瘾，玩得随性，尽在 X Fun。 Metro Radio.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cause I don't understand you. Can we have some fun that isn't only in the bedroom? Cause I don't wanna be cool, don't wanna be casual, I don't wanna be used. You'll only call me when you're wasted.2 a.m. Cause you just wanna end up naked in my bed. And it's been fun, but I've been thinking. I don't want someone who only calls me when they're wasted. Whatever I was given But I know what I want And now I'm done with taking less than Cause I don't wanna be cool Don't wanna be casual I don't wanna be used You'll only call me when you're wasted 2 a.m. Cause you just wanna end up nakedIn my bed, and it's been fun, but I've been thinking. I don't want someone who only calls me when they're wasted.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X Fun 吃货俱乐部，我是 Jason。 听到的开篇曲目来自 Virginia to Vegas Wasted You only call me when you are wasted 2 a.m. 好无奈的一段感情啊。其实你发现很多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惨，而且特别直接。不过 Jason 的手机在凌晨两点应该就是飞行模式了。好了，接下来相信两个小时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一定不会让各位 wasted。Jason 将带大家去到世界各地来寻找美味。Are you ready? 音乐之后 X Fun Florida 阳光沙滩之旅的第三集马上开始。 tasty. Yummy. It's X-Fun with Jason. Every Saturday, 6 to 8 p.m.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欢迎登车，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太开心了，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是来塔帕必须要去的一个，叫做布西花园。 还记得我们去过的加拿大的 Butcher Garden 吗？在那里呢，我们享受了一顿美好的下午茶，体验了一番当英国贵族的格调。不过呢，此花园非彼花园，布西花园实际上它是一个主题公园，还被誉为佛罗里达州最刺激的主题公园哟。在门外就可以看到园中的过山车的轨道了，看起来不怎么高的样子。那么究竟刺激不刺激呢？ 是吧？ 一会儿啪嚓打脸，我告诉你，是不是你？你玩过吗？ 我没玩过，但是我同事他玩过，他都玩过了。 然后呢？ 迪士尼影城。 他玩过之后有什么对比吗？ 他就觉得这个挺好，他挺喜欢过山车的。 确实，凡事都得试一试才知道。布西花园的成人票价呢是92.99美金起，有很多种套票选择。通过非常严格的安检之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以非洲为主题的公园了。布西花园的10个区域拥有7个过山车，大家都按耐不住躁动的心情，跃跃欲试了。不过在路上，我们碰到了拍照收钱的。看来无论在哪个景区，这种付钱合影的坑都会存在呀。 会收钱吗？对，会收钱吗？ Go and tell him now. Sleep is for the weak now. Pull the blinds, kill the lights over my eyes. Sleep is for the weak now. Listening to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现在要正式开始了，要挑战一下我们的吃货的身体极限。 我们将尽自己可能挑战不息花园所有的过山车，每乘坐一个过山车之后呢，还必须吃下园中的一个特色小吃，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然后再坐一个过山车，再吃东西，再坐一个，再吃，再吃。 听说这里有好多好多过山车呀。 第一个是全员跨度最长的过山车，名为猎豹捕食，叫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了，速度一定会非常快呀。猎豹捕食最高的时速可以达到97公里每小时，而这种惊险刺激程度呢，持续整整一分半钟。第一轮要吃的是棉花糖，美国的零食以多糖高热量闻名，而这款棉花糖的外层啊，包裹着厚厚的巧克力，不过口感上并没有那么甜。 我们现在是要吃东西了， 耶、 yeah. 哦，里边是棉花糖一样的、嗯、外面是巧克力，你那个呢，白巧克力， 白巧克力，还好我以为里面全是巧克力呢， 还挺甜的哈、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觉得肚子里的吃的应该不会出来吧。 嗯，由于是第一轮，完全没有什么不适应的状况，而且呢在这儿不用排队，我们又连坐了两次，要是早知道后面的遭遇，这儿我估计就会省点体力了。哎，接下来先听歌吧，我们在 Human 之后继续我们在 Busch Garden 的行程。 Is anybody there? Does anybody care what I'm feeling? I wanna disappear so nobody can hear me when I'm could use a hand sometimes. Yeah, I could use a hand sometimes. They say pain is an illusion. This is just a bruising. You are just confused, but I am only human. I could use a hand sometimes. I am only human.When I need you the most, I go unnoticed. 'Cause I could use a hand sometimes. Yeah, I could use a hand sometimes. They say pain is an illusion. This is just a bruising. You are just confused, but I am only human. I could use a hand sometimes. Listening to X 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哎呀，没想到这么快要体验第二个了。 好事情啊！ 有准备了。 啊！不要打扰了。 二个呢是关于发生在埃及挖金矿的主题，名为眼镜蛇的诅咒。进去的路上呢还要通过一段黑漆漆的甬道，为的是营造气氛。只见车厢缓缓升了起来，然后 啊，直接我就要上起来了， 这个过山车呢是2016年最新修建的。刺激的地方啊，其实在于是倒着飞奔，而且车厢还会180度旋转，结果脑袋是有点晕眩呀，身体也开始有点反应了。而这一轮我们要吃下主题公园很流行的一种小吃吉士果。吉士果就是改良的西班牙油条，外酥内软，又油又甜。 我大二宝宝 来个油条压惊， 好 多 呀， 这个花板全是砂糖。 但是你来这吃东西不是油炸就是甜的。 嗯，要带着这个又油又糖的东西做哪一个？你别树懒了。 甜腻到上了头，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第三个过山车就在眼前了。此时的我呢，已经真的是有点不行了啊，而且呢，这个就有点往上反，但还是得强撑着上去。蒙土过山车曾经是世界上最高最快的反转过山车，在近50米的高空辗转腾挪，百转千回啊。 我的天哪， 不是你有翻过去看戏吗？ 挤不住的， 我都看不见，我一直在直吐。 这一轮下来，娜娜好像也不行了。更要命的是呢，接下来还有食物环节。好了，接下来歌曲之后呢 ，Jason 马上回来告诉你。你正在收听的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Fun 吃货俱乐部。马上听到的是 For You，Stay Tuned。 I'm all up in these feelings. I can tell that this have changed me. The moments I went crazy, drag now it's all hazy. Heard you said you're mine, but that was only in my dreams. Oh, you always had me, but every time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you fall. you fall from under me. I walked away, never looking back to chase the remnants of a fleeting dream that couldn't wait, just wouldn't wait for me. Heartbeat like it never gonna stop. Tunnel vision in my mind, won't be giving you up this time. Running wild, trying to set myself free. Lost sight of what wa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this time. In all the this line right next to you, with every step, the closer that we'll get caught in a fever that's so pure and true. We'll paint the town until it all burns down. Heartbeat like it never gonna stop. Tunnel vision in my mind, won't be giving you up this time. Running wild, trying to set myself free. Lost sight of what wa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this time. And all every Saturday, 6 to 8 p.m.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这个好嫩的。所以说吃什么叫来哪个国家的，来哪个国家的。香的。所以感觉人家吃这个是对的。 虽然肚子是翻江倒海，脑子是头晕目眩，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烤火鸡腿还是相当美味的。不过在我们四个人吃完了整整两大根烤火鸡腿之后，我终于是忍不住的吐了。虽然有点丢人啊，但是各位听友，我真的是尽力了。 现在听了谁的啊？现在听身体第一，第二个是谁？ 不过应该吐完会饿吧，这样玩一个下来就得吐一个，太难受了。 没事儿，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之后的活动我就放弃了，而第四个过山车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过山车体验，因为大家都有点扛不住了。 最后一个 就怎么就变最后一个了呢？我第一个倒下， 孙夏娜娜大胜，在又一次的无限旋转后，每人再吃掉一个汉堡。这次比拼呢，我是甘拜下风啊。而他们三个得到的奖品是评分100美金。 重在参与嘛。不过讲这过山车这种刺激的运动呢，还真的是得亲自体验才能感受到。如果你来布席花园，能挑战多少个过山车呢？各位，除了过山车，这里还有102米高世界第一款俯视式跳楼机。如果你不喜欢太刺激的项目也没关系，可以乘坐园区内的观光小火车，沿途啊还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因为这里也是一个动物园啊，推荐给各位啊。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Florida Cake。 我是 Jason， 这里是 X Fun， 来自 Metro Radio FM 94.5。 You know what it look like, everything lit, all the girls in free. Anybody inside sipping on a good time, you ain't got a risk, they can put it on me. When they wanna go off, they know all my money show off. I don't ever get it one way, yeah. Spinner then I get it same day, but hey.Got your mind on me. Throw it till it's all gone. I don't gotta say no. I can blow a check. Tell me what it's gonna be. When they wanna go off, they know all my money show off. I don't ever get it one way, yeah. Spend it and I get it same day. But hey, hey. Welcome back，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 X Fun， 我是 Jason。 听到这首歌来自 Florida Cake， 熟悉欧美流行音乐的你呢，一定对 Florida 这个名字不会陌生。没错，它的这名字呢就源自我们此刻正在的这片土地，佛罗里达州。我们正在 Tampa， 坦帕的 Busch Garden 这个主题公园呢，可玩的东西还真的是非常多，不仅有各种惊险刺激的过山车，还能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不过当我们看到水里的几个庞然大物鳄鱼的时候，还真的就只能远远的观看了。 哇，这么大 哇。说到鳄鱼啊，有一个传言，佛罗里达野生鳄鱼呢多到会经常发生伤人事件。我们驱车回到了坦帕市里的希尔斯堡河边，还看到那个河边啊竖着一牌子，写着注意 alligators， 就是美洲短吻鳄。这离警示牌不远呢有一处复古的餐厅，餐厅外观有点像仓库，门上还有齿轮的装饰。 不过比起装修，我们更关心的是这里的人难道不怕鳄鱼吗？ 刚好这河边有一个以前的工厂，然后改建成了餐厅。 他们家其实主要比较本土的一些菜系，就是受西班牙影响的一些菜。 这家餐厅也相当火爆，很难预定，可能是刚坐完过山车，大家的头脑还有点这个晕晕乎乎的，直到菜上来立刻是满血复活呀。 你还没睡醒啊？ 睡醒了呀。 哦，所以美国人也是， 但是你刚拿了个架子。哦，我看见青蛙腿了。 哎，这个腿其实是感觉是像那个叫什么椒盐的。 其实蛙腿对于老吃水煮牛蛙的国人来说呢，不算新鲜了，所以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美式做法。它是把这个蛙腿裹上面包屑来轻炸，外酥里嫩，搭配的蛋黄酱加了一些蒜泥、雪莉酒，让味道清淡的蛙肉呢有了滋味。 感觉好久没吃青蛙腿了。 哦，好嫩啊。像鸡翅一样，但是比鸡肉还嫩。 配一点点这上面那个蛋黄酱，好香。 还给你配了一些重口味的辣椒酱在这儿，你可以弄一点辣椒酱，这样的话呢，味道就更多了。 那我觉得还是这个蛋黄酱要好吃一点，要不然太抢这个青蛙腿的味了。 这碟蛙腿肉旁边还放了一碟辣酱，而且两个碟子是一样大，真的是蛙腿的蘸酱吗？先暂时存疑啊。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将会享用这家餐厅的招牌菜肴，食材就有点重口了，究竟会是什么呢？ I wanna go home. delicious, tasty, yummy. It's X Fun with Jason. Every Saturday, 6 to 8 p.m.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我的天哪， 大碗 子， 还有面包， 对， 面包， 把它传起来。好像还有玉米， 鳄鱼的肉啊， 口味好重啊。 嗯。 有味吗？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没错，这第二道菜大丸子里面竟然是鳄鱼肉啊！鳄鱼选用的正是我们之前在不息花园看到的美洲短吻鳄，然后加入了火腿、培根、玉米等配料制成。由于鳄鱼肉的成分并不多，吃到嘴里的味道呢，其实还是蛮能接受的。不过对于重口的孙夏同学来说呢，只能大呼不过瘾了。别急，待会儿还有一个更重口味的。 我觉得他们闽越南要好在哪儿，就是他给的做精良化吧，估计把那肉都剔出来剁碎了，然后放进去。 鳄鱼的味儿比本来就比较重一些，所以呢，它为了有一些油脂的香气呢，其实里面放了一些培根，最重要的是，你看还塞了一点点葱。 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过瘾。 这个就比较正常了。下面 这一个正常的三明治用了出自坦帕湾的海鲜食材，把生蚝肉外皮煎脆，配上各种蔬菜，开胃酱汁。 生蚝三明治，美国人把自己喜欢的三明治汉堡加入各种元素。 哇，它的生蚝是炸过放在里面的， 然后上面放了辣椒酱，就是这个。然后， 辣 椒 酱，辣 椒， 啊，耶，啊。给的情报是这是个辣椒酱，你可以蘸所有的菜。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还点了一个汤啊，叫来服务员一问才知道，没想到我一直用来调味的辣椒酱就是那个汤，可是这汤怎么连一点水都没有啊？这还是稍安勿躁，先尝完三明治吧。 这么吃没有什么生蚝味儿，而反倒是蔬菜的味道特别浓重， 还有酱的味儿。这家餐厅我觉得适合那种既想吃这种重口味的东西，但是又害怕自己难以下咽的人来，其实挺好的。Lay my hands down and let you take home. We'll fall asleep if you stay. If I fell down, I wonder if you'd catch me. No. Keep on all your wires, climb onto your rope. I swore I'd never let you have what you don't deserve again. Saw you melt down, but I still think you're frozen. You fooled me once before, but now I'm falling for you all over again. Falling for you, I'm falling for you all over again.Heartbeat to play your magic, but dance till you say no more. Is there some way that I could stop loving you? No. Skip through all your fires, climb into your palm.Oh, I'd never let you steal pieces out of me again. If I break down, will you still leave me broken? You fooled me once before, but now I'm falling for you all over again. Falling for you, I'm falling for you all over again. Metro Radio. Every Saturday, 6 to 8 p.m.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鳄鱼汤，当当当当。 不是老干妈酱吗？ 其实最重口味的东西呢，就是这道辣椒酱了。看起来真的很像老干妈酱，不过成分也真的很重口。除了鳄鱼肉，还有野猪肉、鹿肉、鸭肉、野牛肉，用慢豆辣椒熬成一碗浓汤。 我觉得它用这么重的口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都是野味儿，所以要去一下它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味道。那我觉得这个呢，如果你喜欢想尝试一下，喜欢辣的，可以去试一下。但如果你真的像孙姐那么热爱野味的话呢，还是去吃纯肉排比较好。 这座由1903年坦帕水厂改建的餐厅，提供午餐和晚餐，也自酿啤酒，深受当地社会名流的喜欢。至于餐厅前流过的河里到底有没有鳄鱼，反正我们是没有看到啊。 my bed without looking right. Reading the signs. I'm riding every curve with her into the light. Oh. I can't control myself. Can't think of no one else. It's like we lose ourselves every touch. Staring into your eyes, some kind of paradise. Don't have to say goodbye. Give me one more night to love ya. One more night to love ya. Give me one more night to love ya. One more night to love ya. Yeah, ooh. Dancing in my mind. Oh yeah. Damn, you're so my type. Making love to you's like watching stars align. Oh. I can't control myself. Can't think of no one else. It's like we lose ourselves every touch. Staring into your eyes, some kind of paradise. Don't have to say goodbye. Oh, give me one more. Darkest desire. I'll be the one who can give you whatever you like. Come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Let's do this thing one more time. Give me one more night to love you. Metro Radio. Cold in the night when I hold you close. Surge in your eyes, but you're gone like a ghost. And I said, baby, you can put it on me. 'Cause I know I don't make it easy. My body hurts with every heartbeat. Just say I'm not the only one. 今天去上课吗？ 不是放假了吗？ 哎呀，我说的是上课 UPPER 电影主题 KTV， 一种全新的吃喝玩唱新体验，现已在优唐广场三层华丽开启。狂欢热线88706866。我们现在在 Metro Radio FM 94.5，每周六晚6点到8点，周日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X Fun 吃货俱乐部 ，Jason 带你去世界各地寻找美味、好吃的。 啊，我看那个汤喝了之后返老还童，年轻十岁。 好玩的， 大浪来了，哈哈，我跟你 走。好逛的，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太好看了。 给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做好准备吧。 Catch Jason with X-Fun on Metro Radio FM 94.5. Living a good life full of goodbyes. My eyes are on the gray sky, saying I don't want to come home tonight. Yeah, and I'm higher up offward.I don't even remember, but my friend passed out in the override. Oh, I'm from the city of the 915, where all the girls are pretty and they're down for the hype. All my boys are with me, going up for the night. But who cares? Who cares? This is all you.Up in the spring, while I'm high off my American dream. We don't always say what we mean. It's the lie of them American dreams. Maybe the end is near, but I've been waiting all year to get the hell up out of hell and throw away my fears. I'm so faded. I'm so faded.Off of all the things that I've taken, and maybe I'm not really drunk, maybe I'm really good at faking. From the city of the 915, where all the girls are pretty and they're down for the high. And all my boys are with me, going up for the night. But who cares? Who cares? Cause this is all yeah.Up in the spring, while I'm high off my American dream. We don't always say what we mean. It's the lie of them American dream. My youth is the foundation of me. Living life as an American dreamAmerican team. Oh, yeah. We don't always say what we mean when we're high off our American team. My youth is the foundation of me. Oh, I'm proud to be American. So wake me up in the spring.American chain, American chain, oh yeah. Right here. American teenager, and I'll be living this dream with you.My youth is the foundation of me. Oh, I American Metro Radio。 那前往下一个地方，离这里大概有50分钟车程的清水湾。 佛罗里达第二大城市群是由坦帕湾、清水湾、圣彼得斯堡组成，是全美首选度假胜地。而清水湾呢，据说有全美最 nice 的沙滩。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去坐船了，这有个渡轮。 Welcome aboard. How are you? Welcome aboard. 好，同学们出发喽。 希望今天是这个不会很颠啊。 柬埔寨就是说他穿这个。 不一样，也光光的。 车开到蜜月岛路的尽头，需要再转一小时一班的渡轮，目的地是蜜月岛南边的 Caladaisi 岛。渡轮非常平稳地行驶了不到20分钟，中间穿过一大片红树林，然后就可以在码头登陆上到 Caladaisi 的北岛。我们又都带上了夏日沙滩的装备，准备在这个与世隔绝宁静的小岛 Happy Happy。 然后南边的话是可以开车的，我们现在就直接从北边然后坐船往里走。 啊，我们上岛了， 可以在这边买一点啤酒啊、喝的呀，然后我们在往南沙滩上就可以 去往沙滩必经的一个商店啊，是个吸金洞啊。摄像师傅看上了这里的杯子，虽然杯子做得蛮漂亮的，容量也够大，在沙滩上拿着这样一个大杯子，时不时吸上两口饮料，想必也十分惬意。可这样一个塑料杯子呢，竟然要28美金一个，估计店家也觉得贵了。所以买杯子人呢，可以免费接满一整杯的碳酸饮料。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在景区一定要理性购物。对了，酒呢是禁止携带到沙滩的哦。 这个是装饮料的杯子啊，哇， 这卖东西都会比较贵一点，因为是在那个岛上。 嗯，芬姐送我一个杯子的。 既然导演都这么说了，我不得送你一对儿，你再挑一个。 啊，我也要一个。 我也要。 我也要。 我也要。 哇，好酷啊！ 好喝。 好像小时候喝的冰袋。 是不是好喝啊？冰壶。 Maybe it's in the gutter. 欢迎你继续回到，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这里是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美食的 X Fun， 我是 Jason。我们正在据说是全美排名第一的沙滩 Clean Water 清水湾沙滩，眼前看上去不白，很不是金色的沙滩，让人很不眼前一亮啊！一个沙滩好不好，其实要从沙质和海水质量上综合评定。由于我们去的时候不是旅游旺季，视觉上是显得有点凄凉了。 Brian， 这是据说是第一的沙滩吗？ 这是 真的吗？ 第一的沙滩。 哇 哇，那这沙子真好。 沙子真的好，超级啊！ 有海浪把这种海藻 还可以，它只是没打扫。 放地上，放地上， 沾上沙子的。 Two chairs and one umbrella. OK， 15是吗？ 不 够。 两个椅子一把伞，$15租半个小时，别人还带着 POS 机刷卡，真是专业敲竹杠一条龙啊。当地人呢也还会自带沙滩椅，还是非常明智的。去的时候不是夏天，如果你想戏水呢还是有点冷，但可以在无人的沙滩上尽情的狂奔。虽然去的时间不对，不过可以想象啊，如果是夏天来这里，应该是另外一番度假的感觉吧。对了，因为天凉，躺在沙滩上喝着饮品享受阳光的场景也没了，之前买的保温饮料杯也用不上了。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 XFun 吃货俱乐部的同名微博 XFun 吃货俱乐部，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 XFun China， 参与活动就有机会得到咯。 To ask for help when you see me beside myself, I don't have to explain it, baby. Yeah, I'm over picking fights and trying to mend it with the hype. Don't wanna know that I'm not right. I never have been lately, lately. Yeah, sometimes I need someone to pick me up over those my mind.Show me, baby, where the light is. Radio。 那个男的还在拿那个刚才的刷卡机，这就下班了。 我们要回去了，我们要回到这个清水湾的一个小城，叫做 下午3:30最后一班船返回。不过大圣座的位置好像有点不好，刚好在美国国旗旁边，所以一路上都被国旗轻轻地拍打着脸庞啊。 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还行，然后是一个度假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今天有点冷， 没办法下海，只能踩踩沙子。 整个淡季一定有很多这个可以带宠物的餐厅，而且 这家就比较 冷，还有分遛狗的区域。 渡船悠悠地回到了蜜月岛，再有10多分钟的车程就来到了名叫淡泥丁的小城。淡泥丁呢，是不是很耳熟啊？没错，我们曾经去过新西兰的淡泥丁这个城市，不过这两个淡泥丁还是隔着个太平洋的，大家可不要弄混了啊。美国的这个淡泥丁是一个包容宠物、步行范围就能够逛遍的小城。 Brian 呢帮我们订好了一家餐厅，可是到的早了点，于是他把我们领到了附近一家他爱的啤酒馆。美国清水湾的这家淡泥丁啤酒呢，是佛罗里达州最古老的微型啤酒厂，最招牌的依然是美国人很爱的精酿啤酒。以下是明显有啤酒度的酿酒师为我们做的详细介绍。 淡泥丁啤酒厂， 都是这种用啤酒厂都可以在体验边喝酒吧酒。 We're the oldest craft brewery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We started back in 1996. 精酿啤酒的说法呢，来自美国。美国酿造协会对精酿酿造者的要求是必须得小啊，拥有自主权，要有传统风味。和德国啤酒必须遵循古老的酿酒技艺不同，美国的精酿啤酒可以按照个人的口味添加别的原料，就随性多了哈。 他们家就也讲究这个是工艺啤酒，而且他们是比较老的，在佛罗里达比较老，但是你能感觉美国啤酒整体的感觉跟德国有很大的不同，是即便他们比较传统工艺的这种，但是还是加了很多新的元素。但是在美国有这样的啤酒厂就非常非常的符合美国的风格。对， 一些当地的乐队然后来给我们助兴，那一边喝酒一边听着音乐，还是非常美式的一种生活。 嗯，干了。 好， it's all

在爱奇艺上直接的搜索 XFun 吃货俱乐部就能收看我们视频版节目了。这家宁静小城中的啤酒馆很值得来一次，几乎每天都有不同音乐风格的派对，是喝多了酒撒酒疯的好去处呢。这里是 Metro Radio FM94.5 的 XFun， 我是 Jason， 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Welcome back，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为你带来世界美食。我们此刻在美国的 Florida 坦帕城市群中的一个叫但尼丁的小镇当中，此时是夜幕降临，带着些许醉意，是时候去开始预定好的晚餐了。话说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是隔海相望，这里的餐食也深受墨西哥的影响。墨西哥菜是 Brian 的好朋友 Megan 的最爱。 我们今天晚上在但你一定要吃的这一家呢是墨西哥菜。 Welcome 好热情啊，装饰啊，这个感觉哇， 红色的墙，到处都是金色的镜框和金色的挂饰，非常热情的墨西哥风格。Hills, healthy, 还有 authentic, 也是这家餐厅的理念。在等餐的空档，先来一碟餐前小食，墨西哥玉米片。 先尝尝墨西哥菜前面的这个玉米饼。 哇，单吃这个都超好吃，又脆又香。 那吃过墨西哥菜的人一定知道要配这个呀。 对。 玉米片是用蔬菜油烤的，搭配的是番茄洋葱，特别之处在于这番茄洋葱是冰的哟，放在不油不腻又香又脆的玉米片上一起吃，非常清爽。 油炸过之后，你吃有一种吃玉米面的那种香味儿， 而且我觉得它是油刚刚好啊，有些地方我吃这个就油太大了，满嘴的油香味儿，这个是玉米的香味儿超重。我觉得爱吃它那个酱料，番茄酱料 还是冰的，我觉得它很注重温度，就是冰的。 Different side of you, well, darling. Maybe all the things you put me through, have you fallen, tore my heart and stole my wings. Sorry that I let you change. You my Emily. drawn our words down. But trust me, I feel your pain. I'd love to see you, please be something more. See over friction and still feel secure. I wish that I had just waited my time. Now as I hold you, I still watch you burn. My Emily. 墨西哥菜呢，当然要点一下这个墨西哥比较代表性的，是不是？ 是。 辣椒。 说实话，我们离墨西哥比较远 ，tacos 之前是吃了很多次了，窥斑见报，对墨西哥菜的印象就是辣。这次来到离墨西哥很近的佛罗里达，算是和他第一次正式邂逅了。第一次意味着陌生，所以我们几乎把他家所有的菜都点了一遍，一道一道的试。 我太开心了，因为这有好多玉米可以吃。噔噔噔噔。菜量还挺大的， 对。 然后这个是这个 cheese， 和印度菜一个烤馕搭配所有菜一样，墨西哥菜呢也是玉米饼搭配众多美食。第一道梅根推荐的啊，融化的奶酪，不错的芝士里面呢有洋葱辣椒，看起来很合胃口，但是吃起来是打死买盐的重咸口味，难怪梅根会喜欢啊，我们还是不推荐给大家了。 cheese 和肉，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是墨西哥菜不可能没有辣椒， 嗯， 还有玉米饼。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咸。 啊，我觉得这不太像墨西哥菜。 啊， 就是那个美国人点的。 美国人点的，我觉得这像美国菜，就咸到没朋友那种。 第二道墨西哥菲西塔铁板烧，就像国内的这个铁板烧啊，那感觉特别像。不光有鸡肉，还有牛肉，以传统的方式烤制。不得不说，咸淡适中太重要了。这道不咸的铁板烧就很合我们口味。 他们的名字叫做 fajitas， fajitas， 这个是鸡肉。 Chicken meat， chicken steak。 哦，好香啊，鸡肉。 尝尝牛肉 的。咸淡适中。 铁板的作用就是让肉质更加焦香，翻炒之后味道更香。当然也可以把它们卷到玉米饼中卷起来吃。 这个辣椒并不是很辣，但是很香， 有一点点辣味。我尝的是那个牛排的那一块，汁水很多，然后外面就是有一点焦焦的。 他们说呢，是应该吃法应该还在配这些菜。 这是烤鸭的卷法， 那多丰富啊！这个是豆子泥， 但我觉得直接吃更好吃。 我觉得直接吃味道就已经够了，加上进去之后就有点乱了。All we do is lie and wait. grass on the ground. I've been upside down. I don't wanna be the right way round. Can't find paradise on the ground. Every Saturday, 6 to 8 p.m. Only on Metro Radio. FM 94.5. 看上去颜色丰富的是餐厅老板的最爱，分为几个部分。盘子下方呢是几个卷起来的红色玉米饼。揭开一看呢，里面满满的是牛肉碎。玉米饼之所以是红色，因为全都是辣椒的颜色呀。而且是新鲜的，生辣生辣的刺激感让人大呼过瘾。不过不同人对辣椒的感受是不同的，比如大圣就觉得不是很辣呀。 好吧，另外一个是牛肉的，这个颜色多丰富啊。然后这个是玉米饼，上面撒了 cheese。 哇，肉泥肉手撕 牛肉， 对， 每要看辣椒都是精髓。这个辣椒是慢慢让你感觉到辣度的，还挺难得在美国吃这么辣的。你觉得不辣吗？ 好像我在墨西哥菜里头的辣椒没什么太。 这道菜的牛肉比刚那个铁板里面那个牛肉味更重一点， 对， 还要更嫩一点。 接下来感觉上同样的一道菜，区别在于颜色，玉米饼是变成了黑色，原因在于， 但是这个颜色你仔细看，这个酱是不一样的， 酱不太一样。 这个是墨西哥很有名的一个做法，它的这个酱是用辣椒和巧克力。 记得在葡萄牙巧克力工坊吃过一次全巧克力宴，又一次吃到就没那么惊喜了。巧克力入菜，我觉得最大的特点不是要增加这个餐食食材的这个甜度，而是那抹淡淡的可可香。玉米饼中裹着的是鸡肉，味道没有牛肉那么重，甜辣甜辣的口感也非常融合。 这个里面选的肉是鸡肉的， 好好吃啊。 它用的是黑巧克力，所以它不是那么甜，它是可可的味道， 好特别， 好吃啊。 而且吃到这道菜让我觉得墨西哥菜有感官了，我原来以为墨西哥菜全都是特别辣特别辣的那种。 这好像咖喱啊，然后而且这个酱有芝麻的香气，是我觉得挺难忘的哈。 大蒜黄油 鱼肉， 接下来就是大圣最爱的鱼肉。煎过的鱼肉用白葡萄酒黄油做的汁儿浇过，上面再撒上一层蒜泥和一层像米粒的山核桃碎，口感非常有层次。 哦，不好吃， 好浓的大蒜味儿， 上面有米吧？不全是蒜吧？ 我觉得墨西哥人好大胆啊，在鱼肉这么淡的肉上呢，都能用生蒜来调味儿。 这几道最爱的是哪一个？ 我爱吃那个铁板。 铁板。 我觉得巧克力辣椒的和这一道。 在这家已经规模化的墨西哥家庭菜餐厅和墨西哥初次邂逅，在这座宁静的小城感受邻国的热情，非常推荐大家来体验体验。唯一的失误呢，就是因为开始不知道怎么点菜，以至于点太多了。要命的是每道菜都还蛮分量够足的，于是伤脑筋的分菜大行动开始了。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 的 X Fun， 我是 Jason。 上一期节目啊，有听众听完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吃喝杂货店的这个调时差助睡眠的糖软糖很感兴趣，可能是没听清楚购买方法啊，到处都在询问。这次一定要记住哟，首先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X Fun China， 然后点击左下角进入吃喝杂货店，这款软糖呢就可以在这个页面当中看到了。这也是从美国直邮给大家的，不到100瓶了，想要的小伙伴赶紧下单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深入 Clean Water， 好好吃一吃这边的海鲜料理。马上送出最后一首歌，我们下周见，拜拜。 These four walls helping you come. It's just a cruel existence, like it's no point hoping at all. Baby, baby, I feel crazy. All night, and every day. Give me something, but you say nothing. What is happening?